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水木年华，新年快乐。 心酸的滋味。

也多次跻身于新曲排行榜前十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公主披风的 MV 画风堪比韩国女团组合，养眼大气，美感十足。一起听到公主披风。 好久没见了，什么角色呢？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，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。 绅士是薛之谦填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，在2016年的6月12号获得第九届城市至尊音乐榜年度20大金曲奖。绅士的曲风一如既往是薛之谦独特的薛氏情歌风格，这首歌虽然悲伤但却情感丰富。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，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？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，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。我能送你回家吗？可能外面要下雨了。我能给你个拥抱像朋友一样可以，从背后抱了一下。 试图掌握才不能说想你啊，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谢霆锋《因为爱所以爱》。 因为我是一个人，只能够对感觉坦白，只是为了你一句话，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。如果那句话，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